今日嘅经文系喺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能力。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不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日正道的主题是重新得力，有请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新年蒙福。在新的一年呢，祝福大家身心灵呢都是健壮，还有在这一年里面呢，特别呢经历神更多恩典啊。咁啊，我新的一年呢就想到呢，不如拿你一个很醒目的题目，就是新的开始。当然我们需要呢就是新的力量啊，所以呢就想起这一段的圣经，刚才 Ivan 帮我们读了了。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即是一看呢就知道呢，我重点是来自于第三十一节的。这个讲呢是什么？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这四个字呢，我希望呢大家藏在心里面做一个好的开始，好吗？咁重新得力，当我们去看回整段圣经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呢有三方面。这里呢就第一方面呢我就写低啦，就是呢重新得力的需要。在我们走人生的路里面，我们真的需要重新的得力。而一年的开始更加需要，是不是？第二呢，我们怎样能够重新得力呢？是需要有些秘诀的。这段圣经里面呢也都是很清楚的揭示啦。还有呢，当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候呢，有个结果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段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这三方面那个重点，好吗？好，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呢，看一看重新得力的需要，好吗？当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能发现在二十七节上半节那里都是很清楚讲到第一个需要。那里怎么讲？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即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有一个心灵里面的那个需要，那个需要就是觉得好像前面看不到前路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有人领我们走前路的时候多好呢，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特别看不到的是什么？不是人呢带领他们不走前面的路，看不到神呢好像带领着他们走前路。所以这个重新得力的第一方面的需要呢，就是一定需要神啊，你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其实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这条天路呢，都是处处都需要神他自己的引导的。如果看不到的时候呢，都挺害怕的。我记得呢，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大家记不记得？咁以色列人真的能够出到埃及啦，是咪？出到埃及嘅时候，但系咧，谁不知埃及兵咧，点啊追上嚟喎，系咪啊？当佢哋追上嚟嘅时候咧，咁啊去到红海嘅时候咧，啊圣经话俾我听，好似咧人睇嘅就系咩啊？前无去路，后有咩啊？后有追兵喎，系咪啊？啊，所以咧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点讲啊？啊，你睇圣经点讲啊？佢话咧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所以你看不到啊，当一个人他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他这个怨言就出来了啊。尤其是摩西这个时候呢都挺遭殃，是不是？明明呢神呢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谁不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呢反而来到去埋怨他啊，我们死了在旷野仲好啦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回我们过往的人生里面，过往一年啊，我们知道都不好过，是不是？ 咁但系点都过咗啦，系咪啊？但系新嘅一年点样咧？啊，所以我哋要睇一睇我哋前面嘅人生嘅路，我哋需要有把握嘅时候咧，就需要神嚟到引导，系咪啊？尤其是咧，我哋今日咧系面对一个乱局嘅世界，系咪？我同你对人生有冇把握啊？呢点系非常之重要啊！个把握喺边度啊？把握就系如果有神去拖带我哋嘅时候，我相信咁就好不一样啦，系咪啊？啊，虽然今日我哋都感恩，系咪有疫苗咧就出咗嚟啦，系咪？好多个国家咧都用唔同嘅疫苗啦，但系嗰个果效几多？我哋有时候都唔可以肯定，系咪啊？最高可能话90%啊，甚至咧95%，佢哋都冇话担保咧，一定就系咧100%嘅，系咪？但系当我哋有神去带领我哋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人生就好唔同。所以新一年里边，我哋需要神嘅引导，唔单止需要神嘅引导。当我睇第27节下半节嘅时候咧，嗰度点讲啊？嗰度话咧，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嘅冤屈，神并不查问？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以色列人，神嘅百姓，佢哋走呢条人生嘅路里边，有阵时候受咗冤屈。当我受咗冤屈嘅时候咧，我哋广东人有一句系咩？有冤就要诉啊嘛，系咪啊？但系最惨咧就咩啊？好似以色列人咁讲，我嘅冤屈，神并不查问，即系话有冤无路诉啊！你有冇试过有冤无路诉啊？咁啊，真系我相信我哋做人几多年啦，系咪啊？都有试过，系咪啊？咁嗰个感受一定唔好嘅，系咪？咁啊，其实当你读以赛亚书嘅时候咧，上下文都话俾我哋听啊，当时以色列人事实上咧系真系好似有冤无路诉嘅，因为佢哋咧系俾亚述王嚟到去攻击啊。亚述王咧已经将咧以色列人咧北国咧就打到咧即系七彩。海噶啦吓，而家咧打到嚟又大话，咁所以以色列人更加即系腾腾震啊！唔单止系咁咧，觉得哇真系唔公平啫！呢啲亚述人咧好差，系咪好残暴啊？我哋仲好过佢哋啊？点解神啊？我哋咁样被不公义嘅对待嘅时候，好似听唔到你为我哋伸冤嘅，所以嚟到40章嘅时候咧，27节就话啦：我嘅冤屈，神并不查问。因为当我睇翻以赛亚书第36章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呢啲嘅亚述王派嚟嘅军队，佢点样嚟对闹以色列人啊？你睇下第二节，佢话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然之后咧，这个拉伯沙基点话？佢话我主差派我来，只是对你和你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那些坐在城墙上要和你们一同吃自己份喝自己的料的人说吗？只要你看到这些说话，听看到这些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很粗俗，是吗？那种的即侮辱呢是很大的。如果是广东人就说你食屎啦，你饮料啦，即是这样的。所以圣经里面都不避讳地将你就给我们看到呢这些敌神的百姓的人呢是几咁凶恶，系咪？咁你谂下，如果有神喺佢哋当中做同佢哋伸冤嘅时候，系咪好不一样啊？吓，咁所以当我哋听到呢啲声音嘅时候咧，就觉得系好受冤屈，系咪？甚至嗰啲嘅声音去到希西家嘅时候，希西家做咗一样嘢系非常之好嘅。而以赛亚书37章第一节啊，我哋睇一睇好唔好啊？佢嗰个点讲啊？佢话，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啊，这个反应我觉得好好啊！虽然好受冤屈，好唔开心，但系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佢能够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今日我哋需唔需要神嘅安慰啊？梗系需要啦。需唔需要神嘅肯定啊？需要啦。啊，你记唔记得有个例子啊？就系咧。这个嘅撒母耳嘅妈妈是边个？考下你，哈拿啊嘛，系咪啊？哈拿记唔记得佢啊？佢咧冇生，佢同自己嘅丈夫咧结咗婚，冇生育喎啊！冇生育嘅时候，圣经点讲啊？睇一睇，佢话咧，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6节，比尼拿即系话咧，佢嘅二婆啊， 见耶和华不使哈拿，即系哈拿其实系大婆嚟噶，生育啊自己有得生，大婆冇得生。你知道嗰阵时生仔又好重要噶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咧接续啊呢个香灯后代啊，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使他生气。甚至到每年上耶路撒冷嘅时候咧，耶和华殿嘅时候咧，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即系佢老公咧，俾双份佢。比利拿仲系激动佢，因为冇仔生啊嘛。啊，以致他哭一不吃饭。哇，有丈夫嘅安慰好唔好啊？梗系好啦。甚至咧俾双份嘅呢个所谓献祭嘅嘢佢，但系佢都唔能够得到安慰。所以最终系乜嘢？最终我哋其实人咧。是需要就是神他自己给我们的安慰和肯定，是不是？所以看回过去一年有没有一些冤屈你受过的，有没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是不是？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有冤无路诉啊？你们当中有些人呢做餐馆的嘛，是不是？你知道有些顾客呢都是不是很客气的，是不是？有时候你又唔能够得罪佢，系咪？因为得罪咗可能即系生意少啲噶嘛。而家生意已经少啦，系咪啊？再得罪多啲咧，你咧就咁啊，即系明明系你啱嘅啊，咁但系咧都要点啊？咁都要吞声下气啦，真系唔容易，系咪啊？好啦，所以当你喺人生里边，其实你做边一样嘢都好，尤其是走主嘅路，边一个能够明白支持你咧？呢一点好重要，系咪？如果冇人明白我哋，冇人安慰到我哋，冇人肯定到我哋嘅时候咧，有阵时候我哋咧都会咩啊？都会有低沉嘅时候，系咪？所以需要咩啊？真系需要神咧加灵赐嚟俾我哋，系咪？第二十九节我又睇下好唔好啊？第二十九节佢点讲？佢话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好明显，重新得力嘅需要系指咩？即系话。人其实是需要加灵赐力的、因为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疲乏的时候，是不是？哪个没有呢？是不是？过去一年里面、好像呢、回不足工，是不是？有没有人回七日的？这里我想都没有了，饮事业那些都很拿命的，是不是？一年可能呢你们就休息那几天，是不是？那整年的工作、去到去年即係2020年啦，應該係少咗好多咯，因為冇咁多生意啦嘛。咁但係有冇嘢做啊？一樣有好多嘢做嘅喎，係咪啊？好似我退咗休咁，以為都係應該得閒啲嘅喎，但係原來好似冇停過噶嘛。住咗星期一日，住咗星期一日可能即係有時候東摸西摸啦，但係咧事實上真係都會疲累嘅，係咪啊？疲累點啊？需要咩？需要 energy 啊嘛，需要力量啊嘛，系咪啊？又即系过去一年里边，有冇睇翻自己有啲嘅软弱啊？有啲未能够得胜嘅地方，我哋需要咩？亦都需要咧神加灵赐力，系咪？过去一年里边，无论我哋点样乏力都好，嚟到新嘅一年里边咧，求主俾我哋有咩啊？有新嘅力量，呢啲嘅新嘅力量就促使我哋乜嘢？能够可以咧，真系嚟到往前嚟到奔跑，系咪？仲有，当你睇第三十节嘅时候咧，圣经嗰度点讲啊？佢话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sorry 啊，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呢度即系话俾我听咩？即系话俾我听，当我哋困倦，甚至到一个地步跌倒嘅时候，需要咩啊？需要神嘅扶持啊，系咪？我哋其实唔系个个都咁刚强。我跟爸爸讲倾偈嘅时候，有阵时咧，佢做唔到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只系话：，我系人嚟噶嘛，所以咧就好似咧俾咗自己嘅借口咧，就软弱。咁其实系我哋都会跌倒，但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咩嘢？我哋要起翻身啊嘛，系咪？尤其是当我谂到诗篇第73篇嘅时候，诗人咧佢写呢个诗篇嘅时候，佢睇到乜嘢？佢睇到嗰啲恶人啊，圣经话咩？他们常享安逸，财富却增加。咁啊，呢个诗人点啊？佢话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徒然。我洗手表明自己嘅清白也是枉然，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 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呢個詩人，哇！佢做得好好啊，佢係好清白嘅，但係誰不知咧，啲惡人咧就係點啊？好似咧，即係好安逸咁樣，財富又增加，自己咧啊做得咁好，但係咧似乎咧做來做去都係一窮二白嚇、啊。有時我哋甚至要講一句係乜嘢？佢話咧殺人放火就金腰帶，修橋補路乜嘢啊？冇絲鞋喎、啊咁你話真係好唔抵噶嘛，係咪啊？所以有時候，不如點啊？不如咧就索性就唔好做好人喎。有冇聽過咁嘅嗰啲人嗰啲 comment 啊？即係結嗰啲嘅反應啊？做來做去都係咁噶。而家嗰啲人真係做得唔好，仲可以咧做咁好，係咪？你見唔見哈巴谷啊？先知啊，當佢嚟到睇到加勒底人嚟到攻擊呢個以色列人嘅時候咧。佢更加難以接受，係咪啊？因為加勒底人即係話咧，巴比倫人啦，佢哋更加兇殘，係咪啊？哇！咁啊，我哋以色列人都唔至於咁，但係點解神啊，你好似咧讓佢哋嚟到去攻擊我哋，真係唔容易嘅喎、因為哈巴谷第一章第二節佢點講啊？佢要我話啊，我懇求你，懇求你不我懇求，但係你咧不垂聽，要到幾時咧？我向你呼叫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奸恶的事？你为什么见而不理？毁灭和狂暴在我面前，纷争和相斗常常的发生。咁跟住咧，佢点讲啊？佢话第一章第四节，佢话因此律法不能生效啊，即系律法松懈咯啊。跟住佢话公理无法彰显，因为恶人把义人包围，所以公理颠倒。你听唔听到啊？以色列人就系咁样睇到，好唔忿气，做咩要做好人啫？做好人都系咁噶啦，倒不如咧，唔使做啦，咁啊律法松懈啦，系咪啊？甚至咧，真系咧，公理都即系唔讲啦，你衰我咪衰咯，有啲人就系咁噶啦，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面对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你睇到嘅系乜嘢？就好似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咁啊，不法嘅事增多，好多好多，即系我哋即系觉得咧好唔顺眼嘅嘢，甚至咧即系觉得令到我哋好灰心嘅嘢。但系耶稣提醒我哋啊，系啊，喺呢个末世嘅时候，甚至好多不法嘅事，但系要小心一样嘢，唔好学嗰啲人，因为好多人。点啊？爱心就冷淡了。今日喺呢个唔容易嘅世代里边，我哋继续要咩啊？追求一种嘅热心啊，爱心系唔容易嘅，系咪啊？我谂翻起彼得，你谂下佢啊，佢原本话要跟随主，系咪啊？死主，但系到头来，圣经话咩？佢三次不认主。你谂下呢个三次不认主嘅人，其实犯嘅罪都唔细啊，系咪啊？你话点样起嚟啊？所以一个人跌倒嘅时候，佢需要乜嘢？真系需要扶持，系咪啊？所以喺过去一年，我哋嘅灵性点啊？或者系最近我哋嘅灵性点啊？我哋同神嘅关系又点啊？我哋有冇力去为主嚟做见证啊？我哋需唔需要主嘅扶持啊？牧师好需要嘅，唔知你哋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系咪？所以今日当我哋话我哋要重新得力嘅时候，我哋有多方面嘅需要，系咪？好，你话啊咁需要咁点啊？咁我哋咪要有秘诀先得咯。所以第二方面咧，我哋嚟去睇重新得力嗰个秘诀啦。秘诀原来啊睇落好似好简单、哦，因为四十章第三十一节，我哋一齐再读一次好唔好啊？四十章第三十一节啊，佢话咩啊？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即是简单来讲、哦、原来就是什么？就是等候耶和华、哦、不过我们反而要深入少少去想，因为圣经就是要 depth 的嘛，是不是、啊、等候是什么意思？而家呢度講緊係一隻鷹喺度等候喎、啊，你知道你哋美國嗰個嘅國徽係咩啦？啊，知唔知啊？有啲人可能都唔知喎、啊。呢個 Bald Eagle 啊，就係呢只咧，我好中意嘅鷹嘅啊啊。 咁就係鷹喺度佢用一個比方嚟對話，佢喺度等候，因為一隻鷹當老咗嘅時候咧，嗰啲毛咧就即係脱落噶咯，哦，脱落嘅時候就點啊？就好似人咁啊，梗係冇得生啊，但係好奇怪啊，佢需要咩啊？需要等啲羽毛咧生長翻出嚟啊，然之後咧就重新可以展翅嘅高飛啊！啊，好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屬神嘅人。这个等候有什么意思？我会看到有两方面的意思、啊、第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等候就是去到神面前去安静、啊、这个是不容易学的功课的，我觉得、啊、第二呢就是什么？我们要表示是仰望神的意思。等候不是说原来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原来呢是有事做的，就是我们去仰望神、啊、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看一看什么这个到神面前的安静的意思是什么、啊、到神去到神面前的安静，其实、啊、深入一点的时候还有里面的意思、啊、第一起码就是什么，在神面前来对安息，就是说我们需要休息，整年的时间冲了很久了，一年的开始我觉得始终在灵里面的休息是非常重要，是不是？所以问下大家，今朝有冇好好地灵修，或者呢几日三日啦，系嘛？今日三号啦嘛，有冇每一日安静祈祷读圣经啊？嗱、啊，那个就系我哋咩？嗰、那个就系我哋得力嘅泉源嚟噶啊！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做嘢做到好攰啊，咁咪休息咯，咁真系要瞓噶喎啊！就好似乜嘢啊？以利亚都系一样，系咪？上一次我讲到以利亚灰心，系咪？咁但系咧，以利亚系。做嘢做得好攰嘅时候，其实要出去瞓喎。所以当佢嚟到逃命嘅时候，逃到去罗藤树啊，圣经话俾我听咩？佢瞓着咗啊，瞓着咗，神有冇闹佢啊？神冇闹佢话系咪啊？有佢瞓咯，不过知道佢仲要走前面嘅路嘅时候，又叫醒佢，你食啦咁啊。佢之后又食咯，食完之后第六节嗰个点讲啊？第六节话俾我听咩啊？佢话佢吃咗。仍然躺下又瞓过，睇唔睇到啊？啊，因为即系又瞓过啊，所以弟兄姊妹唔好唔瞓好唔好啊？啊，面对呢个疫情咧，一定要瞓啊！啊，因为咧系真系加增你嗰个抵抗力噶。我好强调咧，即系你瞓得足咧，肯定你啲免疫能力咧系高好多嘅，系咪？嗯，你唔够瞓咧，真系觉得哎呀，好似咧好容易伤风啊，好容易冻啊，系咪啊？啊，咁所以。唉，天使话你瞓啦，唉，好啦，俾你瞓啦。神都系俾我哋瞓嘅话，唔好话咧。哎呀，我话为神咧唔瞓，系嘛？咁啊，如果你真系为神，到时逼不得已就冇办法啫，系咪啊？如果唔系嘅时候咧，你为神瞓都得嘅啊，即系唔可以话净系为神唔瞓嘅，系咪啊 ？OK 啊，咁所以咧，你睇翻耶稣，佢都系俾我一个榜样啊。佢做嘢都系好忙嘅，系嘛？啊，但系咧。耐唔耐你睇到圣经里面你点讲啊？好似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一节点讲啊？啊，佢做完嘢之后，佢话同门徒讲：你哋嚟啦，同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啊！睇唔睇到啊？点解？因为哇，原来耶稣做嘢往来嘅人系好多嘅啊，甚至咧圣经话咩？连吃饭嘅功夫都冇啊！咁唔得噶，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冇饭吃嘅时候，你边有力啊？系咪啊？就好似你当中有啲人话，哎呀，我唔食饭唔得噶，我系饭桶嚟噶，啊，因为一唔食饭就冇力噶啦，系咪啊？啊，咁所以一定要咩？要休息，就好似啊，真系诶诗篇四十六篇嗰度点讲啊？啊，就好似主席咧都诶啊，唔知边个头先啊打咗节经圣经话咩？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啊，呢、这个休呢、这个到神面前咧就系要休息啊，第一个意思啦。第二个意思不单止是这样，到神面前还是什么？他安静的时候表示什么？放低重担。不单止休息，有些人休息就没有放低重担，那就不是到神面前去安静了。我很喜欢的诗篇37篇那里怎么说，第五节那里说，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看到啊，一个人他能够真的放下在神面前放低重担的时候呢，他真的可以在神面前去安静。这个就是等候里面那个 安静的意思了，是不是？所以有没有些东西你仍然从2020年带入这个2021年是重担的，不放得低的？如果有的时候，新的一年怎么样？快点学习一样东西，射博好不好？什么都可以射，真的的。当然不是即是执执博不做事的那种射博，就是说你的重担射给耶和华。诗篇第55篇第22节那里怎么说？一起读，你要把你的重担射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摇动。我们班一信因信称义的人原来可以是射博给神的。我很喜欢这节圣经，又容易记得，是不是？诗篇55篇22节新的一年到神面前安静的意思，就是说懂得放低你的重担，咁先能够享受灵里边嗰种嘅安静啊嘛，系咪啊？嗱，你谂呢节圣经咧，就谂起呢首呢节圣经嘅英文歌，我好中意啊！不如我哋试下一齐唱呢首英文歌啊！嗰个歌词一样嘅啫，佢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t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I will cast all of my cares upon you. 好，我请 Jenny 来放，我一起唱好不好？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有没有重担呢？不要用重担开始好吗？交给神，很轻松的开始一年，你的人生很不同。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tha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cast all.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tha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新的一年用一个轻松的心灵开始好不好？ Yeah. 好，咁啊，其实主耶稣都提醒我哋噶啦，系咪啊？马太福音第11:28，我一齐读啊。佢话乜嘢？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嘅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啊。咁所以咧，这个新嚟到新约嘅时候咧，都系咁样教导我哋，系咪？他的门徒彼得也是一样，他触摸到了，他说什么？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个卸给神，是不是？因为怎样？他顾念你们、所以有什么你不可以放低的呢？好了，还有到神面前的安静还有第三个意思、你可以默想圣经很丰富，是不是？第三个意思是什么？不单止放低重担，不单止在神面前休息，还可以什么？去亲近神、亲近神这样真的又可以很多东西说的，是不是？因为耶稣都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是不是？每一天、做完事之后，很多时候呢他是怎样、都是读自上山祷告，好像马太福音第14那里都是，是不是？做完事之后、众人呢就散去了、跟住咧，耶稣咧，佢自己唔问啲门徒啦，因为呢个系个人同神呢个安静嘅时间需要乜嘢啊？ 需要亲近翻神，喺神嗰度咧攞翻真系神俾佢嘅使命，或者咧佢应该点样嚟到去咧领受神嘅带领旨意咧，去走另外一日嘅即系路程，系咪？耶稣系咁嘅榜样，好好啊，系咪？所以马太福音咧，我哋都好中意咧，第一章提醒我哋乜嘢？耶稣基督俾我哋一个好嘅榜样。好多时候咧，次日早晨天未亮嘅时候，起来点啊？到旷野地方去祷告啊，甚至咧佢真系喺人都未嚟揾佢之前，佢就去祈祷，免得即系啲人咧好早就嚟揾佢，系咪？就系、是、为咗乜嘢？为咗亲近神啊！呢、这个咧就系、是、往往咧喺读呢个福音书里边，喺基督生平里边咧，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咧好识得去亲近神啊！所以今日我哋点样开始我哋新嘅一年啊？同样到神面前安静。另外意思就系要懂得亲近神啊！做乜嘢？听佢讲嘢啊嘛，系咪啊？因为点啊？因为呢位大牧人咧，佢会引导我哋啊！有一首歌咪咁噶啦，系咪啊？有冇听过啊？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在他。轻轻，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啊、另外跟着他怎么说，他说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听认得我声音。这首歌也是呢、就是、给我们在灵修里面很好的默想的一首诗歌，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哋开始今一个新嘅一年里面，要学习喺神面前安静，容唔容易啊？都唔容易噶，呢几个功课系咪啊？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啊，先知咧透过神咧，神透过先知咧提醒佢哋啊，佢话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嘅圣者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同埋安息，呢个系新译本啦。佢话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或者咧新译本就系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但你们竟不愿意，以色列人嘅损失就系乜嘢？佢哋就系唔识得到神面前咁嚟到安静啊！所以我自己喺呢即系好长嘅时间，我谂都有三十年嘅时间啦。呢一节圣经咧。时时耐唔耐咧，就系摆喺我心里边走出嚟噶啦。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弟兄姊妹，呢个世界嘅波涛点样汹涌都好，我哋面对嘅事系点样有冲击都好，时时要记住咩？到神面前嚟到安静，安静就得力噶啦。OK， 好啦，仲有咧呢、这个等候嘅意思系咩？头先我话第二个诗系仰望嘅意思啊嘛，所以当我哋嚟到话。要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做事的，仰望，这个仰望的意思就是说去信靠他。这种信靠是怎样？就好像诗篇131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呢，那里呢讲到一个人当他能够可以当他仰望神的时候，就好像什么，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诗人，你看看他是很满足，很安详，好像一个小 BB 仔咁嚟到喺母亲的怀里面，而且他是很饱足的。咁佢话嗱，我仰望神就是咁样，所以他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佢话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嗱呢一种其实就系嗰种个等候，就好似个鹰咁等咩啊？啊，等嗰啲羽毛仔生啊生啊，就系、是、有一种嘅信心，嗰种嘅盼望，嗰种嘅力量就喺个里头嚟出嚟。所以仰望神系好重要嘅。咩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系我哋嘅目光识得转移到边个身上啊？不是那些叫 vaccine 喎、啊，不是那些嘅疫苗喎、啊，系咪啊？啊，唔系嗰啲嘅，所以咧好多健康嘅食品啊，或者咧你自己有做运动啊， 你自己有嘅嘅自己嘅操练啊，嗰啲都要系咪？但系最紧要就系咩？当你有神嘅时候咧，咩疫苗都好啦，我哋都相信咧，神咧点啊，会带领我哋经过每一个难处，系咪？啊，诗篇四十二篇记唔记得啊？诗人咧，佢喺好沮丧嘅时候咧，佢就系点啊？就系等候耶和华啊！佢个点讲啊？我个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啊！诗人就系咁样嘅经历喺呢啲嘅难处当中咧，佢仰望神，以致到咧佢能够乜嘢？能够可以喜乐啊！因为跟住四十二篇就到四十三篇呢两篇系可以咁讲系孖生兄弟嚟噶嘛，系咪？佢话神啊，求你伸我嘅冤，向我不虔敬嘅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嘅人，我就走到神的殿、神的祭坛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诗人点样能够可以重拾佢嘅喜乐啊？佢睇到当佢个目光转移到喜乐嘅神，呢、这个形容咧系好美嘅，系咪啊？原来我哋嘅神唔系咧净系板起面啊！如果你犯咗罪嘅时候，梗系板起面啦，系咪？佢仲系好喜乐咁嚟到愿意我哋亲近佢噶，系咪？所以喺我哋人生里边，有时候都会有黑暗嘅，就好似以赛亚书整卷书里边个背景都一样啊。写到第五章第三十节嘅时候咧，啊嗰度点形容啊？他说以色列人呢，人若望地，只见黑暗与灾难，光在云中也成了什么黑暗。哇，这个都挺惨的，是不是？明明有光的，但是如果有个云遮住的时候呢，都好像变成黑暗了，都看不到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时时将我们的眼目要转移到神的身上，就不要只是望着黑云。我们经常说什么？黑云之上有什么？有阳光嘛，是不是？所以只是看住黑云不行的，还有上一层云上太阳，是不是？所以仰望这个意思就是一定要目光转移。第二呢是信靠，就是说呢，我们要不断的去依靠他，透过祷告，是不是？透过呢读他的说话，为什么？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很精彩的，不是那么多时间讲了，不过呢我读一读嘛。28节怎么说？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第29节，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你这两节圣经里面，如果你好好地看他的时候，你会看到呢，神是有怎样的一位神，有七方面，每一点呢，你好好地默想呢，一年的开始呢，你真的会重新得力的。因为为什么？他说这位神是永在的神，即是说什么意思？既然是永在的神，他时刻会同在的，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一刻是 miss 的嘛，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呢，你走人生的路里面，如果有一位神时刻在你身边的时候，咁系咪不一样啊？佢唔单止系话神系永在，佢话系创造地极嘅主。咁咩意思啊？即系话佢可以使冇嘅变为有。今日我哋面对呢个世界，真系会睇到好多嘢变幻，系咪啊？突然间可能冇咗好多嘢，系咪？不过信唔信得过神，仍然都有供应啊！佢连呢个世界都可以能够从冇变成有。信不信得过他能够可以呢继续去带领你看顾你走前面的路呢？是不是？圣经说这位神是怎样？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呢，是不是好像人那样来到什么去累的，是不是？我这个神呢是不会疲倦的，甚至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的。刚才呢都漏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嗰、那個咧，即係話主係帶領我哋嘅，咁啊係啦。頭先嗰度話主帶領我哋噶嘛，佢係創造地極嘅主啊嘛。主嘅意思即係話咧，主宰，即係話咧，佢係主人。既然我哋係佢嘅咩啊兒女，佢一定都會咩帶領我哋嚇。然之後咧， 即使我哋觉得咧好疲乏，不过唔好忘记第四方面嘅佢并不疲乏嘅然之后咧，佢智慧亦都无法测度，咩意思啊？神谂嘅嘢唔系你同我谂嘅有时候我哋谂嘅嘢好希望阿神啊，你帮我咁做啦，就一定系咁噶啦。但系其实唔系，即系原来等候就系咩？神啊，不如我睇下你点做，信得过你为我预备嘅，信得过你为我安排嘅。相信呢个就系咧，即系喺等候嘅里边去认识神嘅一个好特别嘅地方，系咪？仲有咧佢话咧疲乏嘅加力量就系话佢好乐意加灵赐力嘅。好多时候我哋冇力，点解？因为我哋唔去到神嘅面前等候去支取。有啲人话系啊，好似雅各话，你得不着系因为你唔求啊嘛咁当然妄求就唔得啦。但好多时候我哋又唔识求啊，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新嘅一年里边要记得啦，神系乐意加灵赐力俾我哋嘅。咁最后神系点样啊？如果我睇嚟沙一节咧系好肯定嘅，佢话咩？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特别用红色 highlight 咗一个必字，系咪啊？佢话系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刚才数了六样，第七样是什么？第七样就是说什么？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等候神，而不去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丰盛的神我刚才一轮嘴地讲了七点，是吧？最后一点，他信得过的，可靠的咁啊，佢就系咁噶啦。你依靠佢，你将你嘅心思意念转移喺佢身上，信靠佢，让神嚟带领。呢个就系仰望神嘅意思啦，知唔知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去睇呢个仰望神嘅时候，其实又都系好丰富，系咪啊？即让我哋整个人咧，系能够可以俾神嚟带领嘅时候咧，我相信咧，神一定点啊？就会俾我哋咧有新嘅力量啦，系咪啊？因为点解？连征战第二章 slide 让神嚟到带领系啦，连征战嘅时候，出埃及记圣经话俾我听咩？佢哋睇唔到有前路，不过第十四节佢话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我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呢个就系等候啦，睇唔睇得啊？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虽然冇错。你睇到嘅前面红海好似波涛汹涌不得已，仲系咩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不过神话，神透过摩西话唔好嘈，安静等候，仰望神又好似另外，当我哋睇约书亚记嘅时候，有另一个例子啊嘛，系咪啊？佢过唔系红海咯，过咩约旦河咯，入迦南咯啲百姓即系点样过咁水涨喎，系咪啊？我浸死喎但系约书亚吩咐百姓话咩啊？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呢个系咩？呢个又系咩啊？安静等候，系咪啊？仰望神呢个就系咧，即系深入里边咧去探讨嘅时候咧，你觉得好丰富系咪啊？尤其是我哋今日，我哋都系神嘅儿女，我有边个带领我哋啊？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点讲啊？他说呢第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基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当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主的香气来到散播到各处，是不是？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看到很多人呢，所以好像很 desperate， 是不是？好像呢没什么依靠，很惊惶，好多不安你同我做基督徒嘅时候，喺主耶稣里面有平安啊嘛，系咪啊？有力量啊嘛，咁我哋可以咩啊？话俾人听鼓励人，提醒人，你试下去投靠神，得着从神而嚟嘅力量。咁呢个系咪个秘诀啊？呢个真系个秘诀嚟噶。所以第三方面，你真系去等候嘅时候，就好似只鹰等嗰啲羽毛长晒出嚟就点啊？重新得力咯。所以最后咧就讲重新得力嘅结果咯。我哋读一读 第三十一節好冇啊？佢話：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點啊？佢必如鷹展翅上騰啊！跟住咧，佢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啊！所以當我哋話等候耶和華嘅時候，必重新得力。呢、這個三方面嘅嘢睇唔睇到啊？啊！呢度咧就係話我哋第一可以好似鷹展翅上騰，即係咩意思啊？飛得起嚟啦啊！你飞唔飞起嚟啊？啊，跟住咧，哎呀，我可唔可以走啊？得，走啦，奔跑却不困倦，即系有力去跑喎。啊，就算你飞唔到咧，都有力去跑啊。啊，咁所以咧就系第二方面咯，系咪啊？啊，即系我都唔跑得噶啦，年纪大啦，肌坏啦，系咪啊？啊，唔系，佢话行走却不疲乏，即系话仲可以行路啊，行远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主信咗几耐啊？啊？困倦未啊？侍奉主侍奉咗几多啊？疲唔疲乏啊？新嘅一年，我哋可以重新得力噶，知唔知啊？所以记住呢四个字好唔好啊？就系、是、必重新得力啊！应该五个字啊，一齐讲好唔好啊？一二三，必重新得力啊！就好似咧呢首歌啊，主是我力量啊，呢、这个好紧要啊！所以新嘅一年。祝大家有新的力量，好唔好啊？咁我请咧啊 Tony 咧带我哋唱呢首《主是我力量》，好唔好啊？做结束，然之后我先祈祷。 OK， 主系我哋嘅磐石，亦都系我哋嘅山寨。你系我哋嘅避难所，亦都系我哋嘅盾牌，亦都系我哋嘅力量。靠着我哋嘅主耶稣，我哋必重新得力，亦都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因为你就是力量的源头，我们一同唱这首歌。 好，我哋一齐祈祷好吗？啊，我哋一齐嚟到祷告。亲爱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新嘅一年。我哋唔单止身体健壮需要力量，我哋嘅心灵更加需要健壮，需要力量。但愿你嘅说话今日就藏喺我哋心里边，我哋可以有必从新得力，作为一个开始。所以我哋喺2021年里边，即系经历从你而嚟俾我哋嘅力量。无论我哋有边方面嘅力量，我哋需要嘅，主啊，你供应俾我哋，你教导我哋，识得点样嚟到去支取，去等候。无论我哋喺仰望神嘅事上高，系识得点样嚟到喺你面前去休息，去事上高去操练自己，特别我哋。知道我们的心是真的需要你，那来到安抚，需要你来到光照，需要你来到指引，使到我们能够在走人生的路里面，我们是更加是精彩，更加的是懂得怎么来到去真的向风浪来到去真的来到去真的跨城。主啊，你帮助我们，好像真的来帮助真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依靠你的时候可以展翅你的上腾，可以奔跑你都是 不困倦，行走都来到不疲乏。所以主，你祝福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听你的仆人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